圣上虽然圣明，但势单力薄，洛阳空虚，叛军一鼓而下，圣上和后宫的女眷太子皆落于贼手，而朱昭狡猾异常，唯恐皇宫之中还有为圣上暗中奔走之人，便将圣上太子等囚禁在这永宁寺。说着，李苗指了指西北方向，圣上被囚禁在行宫之中，而太子和后宫就囚禁在这官舍。我那个时候身份还没有被识破，而朱昭与我自小有交情，所以对我毫不怀疑，定我为统领。我虽有心就上，但尔朱昭安排的滴水不漏，我也无可奈何。那段日子也是这样的冷啊，这样的大雪纷飞呀。说到这儿，李淼仰起头看着雪，泪水自脸上滚落了。而朱昭对圣上恨之入骨，圣上在此过的真乃非人的日子，寒冬腊月，圣上央求一块头巾取暖都被断然拒绝，他只能搂着一根冰冷的铁链，哆哆嗦嗦地度过这漫漫长夜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

庭到荒野，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，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又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